啊，第一章读下先啦。 基督耶稣的宗徒伯多禄自书给省居在本都加拉达卡布阿多西亚亚西亚及彼得里克的选民，你们被选召选是照天主的预定，受圣神祝圣，是为服侍耶稣基督和分沾他宝血洗净的，愿恩宠和平安丰富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父赞美他因自己的大仁慈，藉基督复活重生了的我们，为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为获得那为你们而存留在天上的不坏、无瑕、不朽的产业，因为你们原是为天主，为使你们藉着信德而获得那而准备好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为此你们要劝约，虽然如今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比经过火炼而仍然失的黄金更有价值。好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慕他；虽然你们如今仍看不见他，还是相信他，并且以不可信存和充满光荣的喜乐而欢跃，因为你们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灵魂的救恩。关于这救恩，那些预言了你们要得恩宠的先知们也曾经考究过，就是考究那在他们内的基督的圣能，预言那要临于基督的苦难和以后的光荣时，指的是什么时期或什么的光景，这一切给他们启示出来，并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你们服务。这一切如今藉着给你们宣传福音的依赖由天上派遣来的圣神全部给你们。对于这一切奥迹，连众天使也都切望喘叹。为此你们要束上腰，忍受心神，要清醒，要全心希望在基督耶稣显现时给你们带来的恩宠，要做信命的子女，不要符合你们昔日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但要像那召叫你们的圣者一样，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因为经上记载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你们既称呼那不看清情面而只按每人的行为作审判者为父，就该怀着敬畏度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扭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早存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既无沾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他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但在最末的时期为了你们才出现，为使你们因着他而相信那使他由死者中复活并献给他光荣的天主，这样你们的信德和望德都同归于天主。你们既因服从真理而洁净了你们的心灵，获得了真实无瑕的弟兄之爱，就该以赤诚的心热切相爱，因为你们原是赖天主生活而永存的圣言，不是 由于临坏的，而是由于不临坏的种子得以重生。因为凡有血肉的都似草，他的一切美丽都似草上的花，草枯萎了，花也就凋谢了。但上主的话却永远常存，这话就是传播给你们的福音。 咁啊，仲你睇到今日试下睇嘅第一章啊，咁啊第一二节咧就系一个致后词。咁正话开始讲过就话，呢封书信嘅指明咗，八道字嘅指明咗咧系佢写嘅。咁写边个咧？系写俾散居喺本都、加拿大、卡帕多西亚、亚细亚同埋比提尼亚做旅客嘅选民。你一開始就講佢係做旅客，呢個做旅客嘅選民咧，唔係指話，佢哋路過嗰度嘅意思，即係佢哋旅行啊，經過嗰度嘅旅客，而係指呢個現世咧係一個短暫嘅過境性質嘅啊。咁啊，呢個可以話係巴多祿寫嘅書信咧，佢喺羅馬寫出咧，係寫俾亞洲地區各個地方嘅教會。呢、这個而家呢一堆地區喺邊咧？其實就喺而家土耳其國境裏邊啊。咁我哋喺讀保羅中途嘅書信嘅時候，睇呢個中途大聖嘅時候都睇過佢傳教嘅一啲地方，就係呢啲咁嘅有關嘅地方啦。咁啊，佢散居咧，散居喺本多、加拉達等等等地咧，这個有兩個意思。把多度寫出嚟嘅呢個散居嘅意思有兩個意思，一個就係話巴勒斯坦嘅猶太人咧，你知道巴勒斯坦就猶太人亡咗國啦，咁亡國就好多人移民咧，或者話搬流曬去第二笪地方咧，就散居各個地方。所以保羅中途傳教嘅時咧，咪有好多一啲係你覺得選嘅猶太人啦，有啲係佢哋歸依嘅猶太人啦。都是面對這些這樣的不同的人，有其中除了外邦人之外還有猶太人的，那就是散居各處的這些這樣的猶太人、啊、但是呢還有另一個含義呢，就是基督徒散居各處的世界各地，好像旅客一樣呢，離開了自己的天鄉、啊、還未回到自己家，未回到天鄉，那現在在這個旅途之中呢，啊！佢係散居各個地方嘅啫，咁所以我哋都稱啦，我哋嘅教會而家稱呢個而家時嘅教會叫咩啊？旅途嘅教會啊，旅途嘅教會就一個暫時性嘅啊。你哋奉被蒙召係照天主嘅預定受聖神嘅祝聖，咁呢個預定嘅意思咧，我哋就唔好誤解咗咧，好似話我哋有時都講嘅話命定論嗰個意思啊。哦、你們即是天得不得過是定了的了，不是這意思，而是天主的救恩呢有祂的計劃，怎樣出現、啊、何時出現，然後透過耶穌基督的死亡和復活來到、啊、實現出來。那、這裡呢指出了呢聖父的天主聖父的一個計劃，一個救恩的行動，那受聖神的祝聖，那這個就是圣三，天主圣三咧，有喺救恩嘅行动里边咧，各有唔同嘅所谓角色，吓用我做嘅就表达方式，就系话讲嘅天主咧，吓实执行呢个实践呢个计划，然后圣神咧带领啊祝圣呢个基督徒呢个教会，跟住基督咧就系救赎呢个人类嘅。咁啊，受圣人祝圣做乜咧？系为咗服侍耶稣基督。同埋分沾佢補血洗淨嘅恩典，呢度為咗服侍耶穌基督分沾嘅恩典咧，可以顯示出一樣嘢咩咧？因為前面個聖受聖神祝聖啊，咁我哋每一個人咧領受過堅振咧，我哋都可以話受過聖神嘅祝聖。但係受過聖神祝聖並唔係過一個獨善嘅生活，所謂獨善其身，我領咗洗啦，我搞掂啦，夠啦，我唔使理其他嘢啦，最多我咪。勤力睇聖經，按照聖經教導生活夠咯，唔係。如果發到傳書，你好清楚話，係為咗服侍耶穌基督，為咗服侍耶穌基督嘅意義咧，就係話將佢嘅救恩嚇嚟到同人分享， 將基督的信息呢去傳揚開去。例如他在馬太福音所說的，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因父及子及聖靈給他們受洗這樣。他跟著就說，即是個祝口了，願恩寵和平安呢豐富地賜予你們，當然天主賜予給他們啦。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父，天主和父受讚美。第三節至到第九節呢，可以說是《百科全書》的一個綱領來的，就是聖心和基督的死亡和復活，還有這個死亡復活，基督的死亡復活呢是一個信仰的基礎，是關於使幫助我們呢藉著祂的救恩，我們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來到表達對祂的回應。第三節開始了，第三節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這個主是指威嚴的天主，是有雅威的稱號的意思，所以願我們的主呢，這個主呢其實是指耶穌基督，但是呢同時也都是一個威嚴的天主，因為如果只是說願我們的主耶穌，願我們願耶穌基督，咁變咗咧就表達唔到耶穌嗰個另一個身份啦。佢同天主係同等嘅。佢嘅聖父，佢嘅天主同埋父受讚美。佢因為自己嘅大仁慈，藉住耶穌基督由死者之中嘅復活重生咗我哋。佢就話希望天主呢因着祂的大慈大悲行使大能，使基督由死者之中复活的这种行动呢能够使到人重生成为祂的子女，所以重生了我们了，为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有个目的的重生，我们不是就生了你算了好像今天有些人说你生了他又不理他，不教他，不养他，即不是这样为了什么呢？为了使他得到生命的希望，是有一个理想，有一个远景的。更加觉得是为得到那个为你们传流到天上的不会扭坏的，是无瑕疵的，不会坏的一个产业。即是这个他不单止说使我们重生了，也都 有产业呢会等我们回去拿的。所以分享了天主的新的生命呢，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这个新的生命，好好地生活呢，按照他的教导生活呢，我们一定能够得到天上的产业。他因为你们原本是为天主的能力所保护，为使你们藉着信德而得到那个已准备好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这个救恩和产业呢，在这里来讲呢好像有相似的一个内容的意思。咁无论那个产业是怎样，不过很肯定我们是藉着个信德，我们继续咁去好生活呢，就会到时期出现的到那个时期呢的时候呢，个救恩呢就会比咗我们彻底咁比咗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开始领受个救恩了，不过是彻底比咗我们。为这个缘故，我们应该宽约宽约呢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记，即是我们应该过一个开心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恩典等着我们去拿嘛，我们有一份期望在这里嘛不单止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好像我们举个例子，你如果被人标心，你可能即是不知几时死不知的，不过现在有人赎你回来，给了很多钱赎你回来，当然你会觉得呢是一个真的新的开始的新的生命，你会觉得生命是很不同的。我不知道即是大家有没有那些所谓被人救在死亡之中救回来的经验，或者是救人的经验，我想那类的人的经验会深很多，觉得生命是很不同的。但是这个生命得回来怎样，除了开心之外，他会更加会积极地生活。因为以前那个即是可能已经是希望已经差不多灭绝了。 咁啊，雖然而家你哋暫時仍然應該喺各種嘅試探之中受苦，點解咧？因為有啲基督徒已經遇到咗教會教所謂教難。嗱，呢啲教難咧，唔係只係話羅馬後來嘅教難，而係亦都受到咗當時譬如話喺就話講係嗰個本都啊、加拿大啊、卡帕多西亞等等地方。他們受到外邦人的迫害，受到那些猶太人那選了的猶太人的迫害，就是你們要這樣做你們不可以這樣做等等、啊、他們就在生活裡面是受過這種痛苦的。其實我們今天的生活某程度上都是受著某類的痛苦，當然我們的痛苦比他們是容易得多。那我們今天的困難困苦是什麼呢？如果我們真的過基督徒生活的時候，你會發覺哇，現在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很多很多東西都反對基督徒信仰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看到下、啊、即是好，你可以庆祝圣诞，不过呢你又不可以讲什么东西，不可以讲什么东西，你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办学，不过不可以教什么东西，不可以挂十字架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呢是某程度上的迫害。即好像说有自由，不过又不是自由。有些某一类的教会说，喂，你哋要我哋喺學校裏面祈禱唔啱咁啊！你哋唔俾我包住個頭唔啱咁，因為係自由。但係好啦，咁呢度俾自由，但係嗰度咧，咁佢又可以話唔得喎，你包呢樣嘢，咁又冇自由，係嘛？所以咧就好似有一個矛盾嘅現象。咁巴多羅當然咧鼓勵佢哋咧就即係唔好背棄信仰啊，因為咧呢、这個咁大嘅恩典咧，我哋應該有一份忍耐嘅心去面對呢個痛苦，嚟到去磨練自己。啊，呢個就係為咗使你哋嘅信德得以精煉，比經過火煉同埋仍然容易消失嘅黃金更加有價值。咁我就講個比喻，就話用錢贖翻嚟，或者係用個黃金贖翻嚟啦嚇。咁你覺得呢個生命好有價值，但係而家我靈性嘅生命，我哋嘅所謂超性嘅生命咧，係基督嘅體血。基督的死亡和復活呢贖回來的這個價值是更大，因為有人代了我們死了。好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呢，堪受稱讚、光榮和尊敬。所以這個基督顯現的時候，即是他再來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保持信德，如果我們能夠面對各種痛苦啊，仍然呢堅持住對上主的信心的話，那這個呢就是表達了基督的一種對基督的光榮和尊敬的。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但是愛他，當時的信友的而且確是因為愛慕耶穌基督，所以學習他的道理，所以接受洗禮，但是他們沒有見過的，因為耶穌已經升天了，他們之所以信是因為中途的宣信去传福音。咁虽然你哋而家睇唔到佢，但系仍然相信佢，并且以不可言传同埋充满光荣嘅喜乐而欢跃。如果我哋深信嘅时候，我相信大部分嘅成人基督徒咧，领圣嘅时候咧，内心都有份好大嘅喜悦啊。咁呢一句说话话见唔到爱慕佢啊，即系充满呢个喜乐咧。我们看看《约望福音》他耶稣基督怎么说，第二十章《约望福音》二十章第29节，二十章 29节 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呢，显现给中途，其中多默就没有见过耶稣，他就说不信，他就说除非我手摸他的肋旁啊，摸他的钉孔啊，才信。于是有一天耶稣就向多默显现，叫多默说你摸下我的手啦等等。多默就立刻即係都唔敢講咩啦嚇，即係宣信啊！我主我天主，耶穌對佢話咩啊？佢話你哋睇見咗我先至相信咩？嗰啲冇睇見而相信嘅係更加有福嘅。 所以《答多錄》咧就話俾你聽咧，啊，你哋而家睇唔到佢，但係連啲相佢咧，而且以不可言傳，即係呢個係即係所謂有啲嘢咧，就唔可以用説話去講嘅，係可以體會嘅啫。同埋充滿光榮嘅喜樂而歡躍，就好似基督喺一個痛苦裏邊咧之後進入嘅光榮一樣。咁基督就是首先受痛苦，后来天主举扬了他。因为你们已经把握着相应的效果，就是灵魂的得救。关于这个救恩，那些预言了你们要得恩宠的先知们也都曾经寻求过考究过。那这个就是先知在旧约时代所预言的，给我们宣讲的喜讯，说将来要有一个精女要怀孕生子，在以撒以亚先知书记记载里面所讲过的啦。那即同样的巴德的指出呢，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当时所宣讲的先知所宣讲的。就是考究那个在你们内的基督的圣神，预言那个要临于基督的苦难和他以后光荣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间，是怎样的光景。当时旧约先后都讲出了，当麦西亚临现的时候，当基督来临的时候是怎样的，大家有没有个印象是哪个地方讲过？其实在以赛亚先知书讲过耶稣的预言，过麦西亚将来要面对的苦难呢，我们在四旬期呢，苦难主日呢都会读的。耶稣就好像被牵去宰杀羔羊啦，好剪毛者面前呢就默默出声啦，记不记得这样的句子啊？以赛亚先知书。如果不记得呢，今年的圣周呢，留意一下那个圣经。咁佢话和以后的光明指的是乜嘢时间，是或者点嘅光景。咁呢个亦都讲个新天新地啊，以赛亚先知书讲嘅新天新地啊，同埋讲及到即係基督嘅王国系点嘅。当时所先知们所提及嘅所讲嘅呢，就係如果相信呢个光明嘅将来啊，应该系会影响到我哋日常嘅生活。所以我哋行事所谓做事，或者话待人接物呢，应该同一般嘅人呢係有唔同。点解呢？因为我哋价值唔同咗。我哋所追求嘅想向往嘅唔係现世嘅一啲金银财物，而係一个永恒嘅天主嘅产业，呢个恩典。所以佢哋话这一切给你哋启示出嚟，并唔係为佢哋自己，这个先知这个只为他们自己的先知启示了出来，但不是为他们先知自己，是为什么？为现在，为给你们服务，为基督徒。这一切如今藉着给你们宣传福音的人，依赖着由天上派来的圣神，传播了给你们。关于这些奥迹呢，连众天使亦都希望能够找到或者知道去看看。咁呢一个当然奥迹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那么容易了解，虽然在字面上呢，我们就看到几个概念，救恩、产业、这个全部的喜讯，或者是将来得到的赏报。咁前面呢就是现实生活啊，在这个现世里面呢，我们在一个过渡时期，我们会面对这个世俗 的挑战，面对它的痛苦等等。巴多禄就鼓励我们，虽然这一段是困难的痛苦，但是希望我们坚持住，因为呢我们看到个远的景象呢，个救恩呢和个产业呢，我们虽然很多东西未了解，但是呢这个一定会给我们藉着圣神呢会透过基督给我们的。咁呢一種情況呢，當然啦，我哋希望知道，甚至呢連天使都希望知道，不過實際上知道幾多呢係有限。呢、這個話連天使都希望知道呢，我哋睇一睇呢《厄弗所書》 第三章普路中途咧，就系讲过嘅一啲说话嚟噶。查个笔字，第三章第十至十一节。第三章十至十一节，Esther 帮你读啦。 为使天上的率领者和掌权者，现在藉着教会得知天主的各样智慧，全是按照他在我们的主耶稣所实现的永远计划。 好，所以嗱呢度就系讲出咗，即系呢个透过耶稣基督俾我哋实现嘅一个计划啊。呢个计划咧就系天主喺好早好早即系已经预备咗俾我哋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话呢个书信里边咧有啲思想咧似保罗咧，咁可能呢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啊。接住落去咧，就话如果咁嘅情况咧，我哋信又点咧？我哋信又点样过一个圣洁嘅生活？就为此咧，你哋要束上腰，系一种罪赦嘅概念啦吓，好似仆人一样啦，紧守心神，要清醒，要全心希望喺耶稣基督显现嘅时候咧，为你哋带嚟嘅恩宠，就好似同样福音里边耶稣讲过嘅啊，要好似仆人一样等候主人翻嚟嘅。嘅情形一樣，主人翻嚟咧就即刻即係醒過嚟啦嚇，問下主人需要乜嘢啊，要提供服務。咁所以我如果我哋能夠清醒，能夠睇等候耶穌基督嘅顯現嘅話咧，咁我哋一定會得到呢個恩典嘅。但係等候耶穌嗰啲恩典，我清醒嘅意思咧，唔係話叫你唔瞓覺，而係做人咧嚇、有一種醒覺。 我哋有腰嘅係點解啊？ 束上腰咪好似即系个罪赦，一个表达一个人做嘢咧。你知道束腰系会用，即系帮我哋有啲力量去做嘢啦，亦都系一种你瞓觉会束腰噶嘛吓。所以讲得咩叫宽衣解带嚟瞓觉噶嘛。咁你束腰就系一种行动式嘅啊。 咁佢话耶稣基督显现，系咪即系话耶稣即系再嚟临嗰阵时候？ 系啦，吓， 即系受洗啦。 系啦。咁因為冇人知，即係冇人知道耶穌其實幾時嚟，冇人知啦嚇。不過即係個個都肯定基督一定會再嚟噶啦。咁我哋要醒覺，保持呢份信德啦。咁要點咧？要做順命嘅子女，唔好符合你哋昔日即係以前咧喺無知之中生活嘅慾望。呢、這個昔日指咩？指領洗之前，未入教之前。換句話嚟講，既然領咗洗啦嚇、我哋。天主俾咗个恩典我哋啦，我哋就要做顺命嘅。所谓顺命就系听从天主嘅旨意，听从天主嘅命令嘅仔女，唔好符合你哋以前你生活咧，唔知道即系为咗乜嘢，或者话只系希望一啲现世欲望。而家八多六话俾大家听，佢话唔好啦，系应该唔好好似以前一样啦，应该过一个唔同嘅生活，因为有唔同嘅准则，有唔同嘅价值。有不同的追求的方向，要怎样的？但是要像召叫你们的圣者一样，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召叫我们的圣者是谁？就是天父、在一切生活是圣的。马窦耶稣呢其实都很清楚讲过的，我们看马窦福音第五章，马窦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四十八节，耶稣在山中圣训啊，即系讲咗身份法端啊，讲基督徒世界关系啊，新法律成全旧法律，一路解落去之后咧，最后尾嘅一个可以话个结论，个结论咩咧？啊，你哋如果只系问候你哋嘅弟兄，你哋做咗咩特别嘅咧？系嘛？我哋帮人亦都唔系咁做咩？ 啊，这个是我们要跟外邦人和未信教人有别的。啊，所以呢，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好像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啊，这里呢，法多前书就说，要好像那个召召你们的圣者一样，在一切事生活上是圣的。听得到吗？啊， 那成全的问题是 成全，或者完美咧，即系走向个完美嘅吓、啊。你哋嘅称呼那不看情面，咁啊，那不看情面就指天主啦，而指按每人的作为行审判嘅父，就应该怀住敬畏度过你哋呢个旅居嘅时期。啊，再一次讲，现世系一个旅居嘅时期。这个旅居时期虽然有很多事是不容易，不过我们望着远大的目标，就是天上的家乡，我们能够一一地去面对和克服。所以你应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扭坏的金银等物，出于你们早前的虚妄生活之中被赎出来，再一次重复个思想，是吗？而是用宝血，就是基督宝血，即是无战无瑕的羔羊基督宝血。他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啊，这个思想呢也是在约翰福音开始第一章呢已经有讲的了。有没有印象呢？我们试着读一个圣经，就去看回第二个圣经，帮我们那个了解得会深一点，还有印象会深一点。约望福音第一章首先这个组成就是他们的生命 十 啊 十 第十节啊，他与在世界上世间延续着他的组成生命，不是他有一个说话，他时期一到呢他就出现了。在哪一个用的设计的组成那普照第九节，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入进入这个世界，他已经在世界上，世界原本是藉着他造成的，但是世界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领域，自己的人没有接受他，还接受他的比他是他，比他们即是那些信他名字的人权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我唔记得咗边一句，佢只系讲出咗咧，即系话当时期一满嘅时候咧，天主就派遣耶稣基督，或者话时期到计天主计划咧，佢就喺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上。先嚟作证后果，信心同耶稣。我或者下次话我俾大家听，我唔记得咗嗰句系边一次。喺《约翰福音》系提过呢样嘢嘅，一先二十节就话，他固然系喺创世以前被预定咗嘅，但系喺最末嘅时期咧，为咗你哋先至出现。咁我哋上次解释过啦，最末嘅时期系咩意思啦？就系耶稣基督出生之后，呢个救恩临现咗，就叫最末时期啦。所以呢个最末时期咧，我哋唔好。有一条错觉就是说这个世界末日那些这样的罪末，为使你们因着他而相信那个使他由死者之中复活，同时赐给他光明的天主，这样你们的信德和望德都同归于天主，我们一切来自天主，最后因着他的帮助他的保持，最后都是归于同归于天主。那既然你们既然因为服从真理，如果服从真理呢，就要怎样呢？就要洁净了我们的心灵，而得到了真实无伪的兄弟之爱。 咁嘅情況嘅話，如果要服從真理咧，你繼續服從真理咧，我就應該要切誠嘅心嚇，以切咁樣相愛。其實都講一個因一個果，一個因一個果，一個理由一個後果嚇。咁啊，因有原因喎，因為你哋既然係賴天主嘅生活而永存嘅聖言咧，唔係由於能夠壞嘅，而係由於唔能夠壞嘅種子而得以重生。呢、这個唔係嘅種子，係指意思係就係聖言啦，天主嘅聖言，天主嘅福音。咁我哋喺布列東圖嘅書信裏邊咧，都記得啦，係嘛？佢嘅聖言會唔會即係滅亡啊？會唔會完結啊？唔會。佢坐監，佢會死，但係天主嘅聖言咧唔會，佢會繼續傳揚開氣，繼續存在。咁佢跟住咧就引用舊約先知書嘅一句説話，就因為咩？凡有血肉嘅都相似草，咁之後會點啊？會死啦嚇！佢嘅一切美麗都似草上嘅花，咁係短暫嘅，雖然好靚嚇。花枯萎咗，草枯萎咗，花亦都就凋谢啦。但系上主嘅话咧，就永远长存啦。呢句说话系就系传俾你哋嘅福音。换句话讲，呢个福音咧永远长存，唔会完结。咁嗰句说话系水就系嚟自边度咧？凡有血肉嘅都相信草就系嚟，都系嚟自先知书嘅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章。六至八節，睇個依字，依四十。六至八節，四十章六至八節。至到十八， 四十章啦。第幾？ 第六節。 六節。有個聲音說：呼喊吧！我答說：我呼喊什麼？凡有血肉的都似草，它的美麗似田野的花。上主的風吹來，花必凋謝。人民好像草，草能枯萎，花能凋谢，但我们天主的话永远长存。 嗱，呢度正好讲清楚咧，即系天主嘅话嘅能力吓，虽然咧就即系我哋咧喺现世里边咧系会结束，但系天主嘅话咧佢讲过咧，佢永远长存，亦都系天主一个忠信嘅天主啦。佢将佢恩典俾咗人类，俾咗我哋。因為我重生給了我們，祂一定會再給我們的，只要我們能夠好地去生活回應就可以。好，今天呢就講到這裡，有沒有其他的東西想問或者是一些分享？大家沒有？啲段落裏邊咧，啲思想有幾次係重複嘅啦嚇。咁大家如果個講簡單講，就係我哋藉著天主嚇嘅俾我哋嘅恩典，藉著嘅聖言，我哋聆聽咗之後咧，我哋得到個救恩。雖然我哋喺生活裏邊咧，仲帶住好多痛苦，但係我哋要堅持去面對生活嘅各種磨難，好能夠咧最終去滿全天主對我哋嘅。召請或者話邀請召叫，成為佢嘅仔女去領受佢恩典。OK， 咁咧下個星期咧，我哋講如果可以咧，第二、第三章，如果夠時間話，講兩章。